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 喂，你延续你头先讲嗰段说话啦，政治不正确嘅说话。 政治不正确，头先讲到边度啊？ 我点知你啊，大佬？ 哦，即系话嗰个系我哋讲咩源头减人啊嘛，系嘛？即系嗰样嘢究竟点样唔 work 啊嘛？其实系，唔系即系你嗱源头减人嗰样嘢，其实有个阴谋论啦，就系话喂，你有好多老共啊嗰啲人落嚟啊，或者系嗰啲咁样嘅即系叫做系特工啊嗰啲落嚟啊咁样样。 佢唔使用呢个方法噶。佢只要咩專才啊、投資移民嗰啲解決。 首先150人咧，即係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係量嘅問題，一個問題咧就係質嘅問題。喺質嗰個問題咧，你一日冇嗰個叫做係即係審批權嘅話咧，咁其實咧你啲冇用啦。就算有審批權，你攞翻嚟咧都係冇用。所以點解林鄭冇你鬧林鄭冇用？因為佢唔係我哋選噶嘛，佢唔會回應我哋嘅訴求噶嘛。 唔係，就算你真係一個有心有力。嘅林鄭都好，我覺得都揮唔到嘅。老共喺呢個問題，我分析就我唔係同意啊，我真係贊成攞翻審批權啦。老共喺呢個問題上面咧， 原則上係應該攞翻審批權。 佢當係一個主權問題咁。佢遲早啊，佢不嬲都上頭噶嘛。兩嘢就上頭去到當呢個係一個主權問題噶啦。喂，呢個地方從來係我嘅 ，OK？ 我係因為不平等條約俾呢個英國佬紅蘇綠眼啲契弟。呢、這个叫咩船坚炮利嘅情况之下，打开我哋嘅大门 ，OK， 夹硬逼我哋签订呢一个150年嘅即系租约，系咪150？我唔记得咗啲，9啊9啊定系咩？我唔记得咗。喂，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咁边啲人应该去嗰度？喂，应该系我决定噶嘛？咁你讲嗰阵时候系咁，而家系咁，有咩问题咧？咁样？ 你第二个问题就系嗰个150个量嘅问题啦。而量嘅问题你說，你话即系而家你睇翻转头吓，即系回归咗20年。即係嗰個人口咧，係多咗成100萬咁多，係嘛？嗱，多100萬多唔多咧？即係其實嗱，嗰樣嘢咧，如果你喺發達國家、喺發展即係發展緊嘅國家嚟講，其實未必係好多嘅，因為如果你睇翻新加坡嗰個 proportion 去比咧，其實差唔多嘅，其實係。咁而人哋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嗰個咩審批權問題喎，自己個國家添，係嘛？而另一樣嘢就係，就算我哋有呢啲咁樣嘅外來移民落嚟都好啊，我哋嘅出生率。都尚且系得翻0.8， 唔系咁，我想问啦，因为我真系唔熟啊呢个政策，人口政策。100万里边究竟新增嘅人口回归以来，有几多系自己自然出生出嚟，有几多系真系移民嚟噶？ 咁呢个我就唔知啦。咁但因为其实你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就算系有咁多呢啲咁嘅中港婚姻啦，我哋嗰个人口填补咧，其实都系远远系非常之低嘅，因为我哋嗰个出生率先系0.8嘅啫。其实系，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当然啦，即系你话好功利咁讲句，如果连呢班人都冇埋嘅话咧，即系坦白讲，点解你话嗰个结婚率又低啊，出生率又低啦？其实就系、是、即系因为。港女嗰個受教程度又高啊嘛，佢哋揀擇咗啊嘛，咁揀擇咗自然就唔恨嫁噶啦。 唔係好多港女而家都係 加大陸男嘅喎， 咪蔡少芬嗰啲咯， 黨員嚟噶嘛嗰班。 咁而嗱問題就係話，而港女班嗱，因為而家我哋咧，即係每年裏面就其實係差唔多係有50,000+人結婚啦。咁而差唔多係有即係40-50%嘅人係中港婚姻，而40-50%當中咧係有30%係港女促成嘅呢啲中港婚姻係。咁所以中港婚姻嘅比例嚟講咧，係港女係越嚟越多嘅。咁好啦，即係你估港女嗰啲促成嘅中港婚姻会唔会系经济移民咧？会唔会系佢哋好穷？ 唔系港女就好啲嘅，因为话晒佢系有香港身份证，即使咧真系有细路嘅时候咧，翻翻香港咧，咁佢嘅细路咧就唔需要咧透过150人嘅名额。 嗱，好简单应该。 因为佢以前个问题就系、是、因为点解咧？例如话我系马佬，我娶唔到老婆，我喺福建省搵个老婆，咁我哋即系结咗婚之后咧，咁佢怀孕啊嘛。咁佢通常就喺嗰度生咗，咁所以咧，我先會衍生咗個問題就係、是、咧，即、就、係、是、我嘅細路同埋我老婆咧喺福建嗰度咧，就係、是、要透過呢個150人嘅名額咧，就嚟香港啊嘛。港女好啲嘅，反而係調翻轉頭。 港女梗係好， 因為佢負責生，唔係我負責生。大佬 講一個好現實嘅現象。喂，你港女啊，佢港男佢都睇唔上眼啦、啊。佢點會翻大陸娶個大陸佬翻嚟？唔係，會點會翻大陸娶個鄉下佬嚟養佢啊？呢樣嘢唔 make sense 咁，呢樣嘢係。 咁但係而家又有喎、啊，你話有30%嘛？ 有30%，所以嗰啲人就唔會稀罕你嘅福利啊。嗱，而點解會、 哦 okay、即係嗰啲係有錢嘅大陸佬？ 係啦，而點邊啲人會稀罕你啲福利啊？會娶爆你啲福利咧？嗰啲叫 train， 嗰啲係叫 train immigration。即係其實而家特朗普成日講嗰啲咧，即係你哇一個落咗嚟之後，跟住叫埋自己老豆老母啊落埋嚟嗰啲啊，其實係嗰啲啊，咁如果你嗰啲嘅話咧，你話啊佢哋嗰扎人咧有冇必要嚇、啊，即係喺香港重聚咧？呢、這個可以講喎、啊，即係嗰扎人，我覺得應該喺大陸自己，起碼喺大陸自己退休先啦，唔需要落嚟香港啦、 啊。誒，老實講，呢個世界人係自私嘅，我理解嘅，明白嘅。當你唔係 face 呢個問題嘅時候，我梗係冇乜所謂啦。梗係話喂，屌你衰仔，你自己翻去前序啦咁樣。但如果你 face 呢個問題嘅時候，就喂點解？ 你係當事人嘅話嘛，你會唔會咁樣選擇啊嘛？ 咁點解你可以喺香港團聚，我唔可以喺香港團聚咧？哦，因為你老豆老母或者你阿爺阿嫲早少落咗嚟香港 ，OK， 咁就 OK 啦咁樣。唔係我唔明嘅 logic 啫，我唔係話我唔同意，即係大家嘅即係將用一個好懶惰嘅方法，將嗰樣嘢推咗去新移民。其實你變相我頭先未 elaborate 好清楚，諗住 break 啊嘛，即係其實你變相幫政府咧係解套咗佢嘅公共醫療或者係房屋或者社會福利嘅。 而本土派嗰個辯論嗰個 assumption 咧，就係話香港嗰個支出係冇問題嘅，唔係特別少嘅，有問題係多出嚟嗰啲人。系嘛？嗱，如果你呢套講法一日成立嘅話咧，你就係幫即係頭先阿土伯你講係幫林鄭解套，即係佢唔需要俾特別嘅多嘅開支啦，佢唔需要加錢啦，係咪啊？ 唔係，我就當本土派嗰個成立就係香港有足夠嘅錢放喺醫療，咁但係問題好多嘅錢就去咗呢一個中文大學深圳分校，又或者呢一個香港大學嘅呢一個嘅深圳醫學部嗰度，咁啊盧寵茂走埋過去嗰度做院長。 不過我反而我另外擔心嘅問題咧、就係即係我覺得我哋都要即係當假設好難爭取嘅審批權咧，我哋攞到手都好啦。其實如果真係攞翻翻嚟嘅話咧，嗱，如果 我民主自決嘅權利先得咯， 我係政府啊，我一定會將家庭團聚都放到好低優次 啊， 即係話我有個限額，例如當200咁，包埋專才，包埋投資，我係政府，從一個右派嘅角度，我要咩人啊？你覺得我會 精英咯？ 咪咯， 咁你仲仆街啊？点你抢你饭碗啊？即系而家嗰啲黄任康可能好惊啊，大佬出英联邦嗰啲优质医生个个嚟抢啊，大佬、啊。 你医生对唔住啦，就好似印度啊、巴基斯坦啊嗰啲咧，嗰阵时候我搞学运都系噶，屌个个参加学运嗰啲，有呢个又医生，嗰个医生，喂，原来咁多 supply 噶嘛，大佬。 唔系呢个问题啊，系九七之前，其实大系承认香港英联邦医生，九七之后系有大陆医生啊嘛，大陆医生呢下先大镬啊嘛，讲紧。 唔紧要，唔系我觉得嗱，你个社会开放咧，唔系我唔系话中意大陆医生啊，我只系想讲个道理就系话咧，外来嘅医生咧系 OK 嘅，可以接受嘅，including。 你聽我講埋先，你唔好咁快咁老咁興住。including 大佬醫生咧，我覺得唔可以話，因為佢唔得，就英聯邦係即係發好堅嘅。你咪全部都有個 assessment 咯，或者有 probation period 咯。喂，你睇下佢過去嘅即係履歷咯。喂，正如你新加坡都係噶。喂，新加坡係佢自己列明啊，100間如果我冇記錯，百零啦嚇，或者幾十間喺全世界嘅醫學院畢業嘅醫科學生，或者係攞咗牌嘅醫生咧，我係接受嘅。OK，including 有啲係印度嘅，including 有啲可能係澳洲嘅，including 有啲喺美國嘅，即係唔係淨係英聯邦嘅。我覺得我哋要打破呢樣嘢，即係對英聯邦嗰個迷思。即係如果你係一個開放嘅社會嘅話，咁我梗係崇優啦，我梗係揀最叻嘅人啦。我唔理你係北京大學定係清華大學，呢個唔重要嘅。不過嗱，我會 assess 究竟清華大學嘅醫學院嗰啲得唔得㗎，大佬？嗱，當然一定唔係我優次，因為點解咧？喂，你香港要用英文㗎嘛？你寫病你用英文㗎嘛？喂，得唔得㗎？你啲英文係咪？即係喺我嘅角度，我覺得就係、是、喂，其實你應該係向全世界開放。如果你真係冇唔夠 supply 嘅時候， 唔係點？其實揀得英聯邦係有一個理由嘅。第一，你都講過啦，英文；第二樣嘢係講緊成個醫學制度一模一樣噶嘛。所以你英聯邦嘅醫生走嚟香港嗰度容易適應。 其實冇分別嘅，我話俾你聽啦。你律師同埋會計師咧，我哋就真係要調翻轉頭去考翻人哋嗰個牌，因為我哋嘅法律制度、我哋嘅税制、我哋嘅公司法好多嘢，我哋係唔同嘅。調翻轉頭講。醫生是相對容易的嘛，你明白嗎？我沒有個制度的規限的。喂，你感冒你在印度都是這樣醫的了吧，喂，除非你那個印度那個很渣，那你就不要選那些大學醫科畢業生那些咯，那你就選美國那些行不行，大佬選加拿大也行吧，澳洲紐西蘭更加沒問題，因為你英聯邦英國那些行吧，或者西班牙葡萄牙那些行吧，大佬即係你唔好將嗰個焦點咧，俾佢哋轉移咗佢咧，將大陸嗰種醫生咧，就係因為咁，喂，所以呢一集我封曬，我覺得唔應該咁喎。好啦，如果你一開放嘅時候，你都冇理由特別 discriminate 嗰啲喎。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政府一個理性嘅角度去探討個政策問題嘅時候，我唔應該 discriminate 印度同巴基斯坦喎。唔係佢都係英聯邦喎，大佬屌大鑊喎你，係咪南非都係喎，大哥？ Okay. 即係突然間揾個黑人醫生嚟醫你，咁你又覺得喂屌唔係話，大佬得唔得㗎嗰條友咁樣？ 其實我屋企樓下個界證係喺馬來西亞嚟嘅，好得㗎，好得㗎， 咪好得。咪所以我就話，不如你崇優好過啦，好似新加坡咁揀一百間醫學院，你真係喂你大佬好容易 assess 嘅啫，係咪啲官嚟 assess 曬呢個一百間嘅學生個水平得唔得咯？要識英文嘅咯，咁你其實排除咗好多你哋擔心嗰啲大陸醫生嘅問題㗎啦，已經。 好，咁我哋時間好短啊，我哋剩翻落嚟，我哋都講下。 我以為你話有逼添添。 咁啊就嗱，咁啊今日咧就係最後一日啦，咁就係呢一個中美談判啊，咁啊最後一日，咁啊我哋睇下啲即係片先。 美貿易再談判，侵侵話有成果就推遲停火死線。Today 講到變 per day， 劉鶴月頭喺美國搞嘅經貿高級別磋商講英文，先搞出個大頭髮。禮拜四轉場到北京傾第二次，劉鶴又曬英文啦，但收唔清楚。咁就明曬啦。新華社官方微信徒言筆記都有鋪呢三幅相，話喺現場嘅朋友指，咁係尊重談判對手禮儀之邦嘅風度喎。不過睇怕呢一年兩日嘅中美貿易談判，雙方都唔會客氣啦。今次談判聚焦點樣執行貿易協議，兼且為協議制定框架文件。美方要求中方在對外貿易和經濟作出大改變，特別是在涉嫌盜取美國企業知識產權和補貼企業等議題上。 I could see myself letting that slide for a little while. 延遲啲咩？就係原本美方企到好硬，3月1號嘅貿易戰停火死線啦， 侵侵在礼拜三话，视乎倾成点，如果有确实可行的协议，就考虑将 deadline 推迟。彭博新闻社引述消息人士指，侵侵有可能推迟60日，即是去到四月尾。不过有机会推迟还推迟，如果最后倾唔成，美方就会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加征关税，由 10% 增至 25%。 咁好啦，嗱，咁啊， 冇乜新料到嘅， 都有啲新料嘅。咁啊，即系完咗之后咧，其实就今日咧，习近平就见咗两位大将啦，莱特希泽同埋呢个姆鲁钦啦。咁啊，佢就讲话呢个嗰个会晤有重要嘅阶段性进展吓。咁啊，就会咧，即系下个礼拜又见面噶啦，就再接再厉咧，就讲啲咩？咁嗱，啲新华社咧，其实佢都讲咗咧，其实系有咗呢个原则上面嗰个共识。咁原则上面嘅共识系啲乜嘢咧？咁起碼其實係觸及咗又偷又搶嘅問題，即係嗰個知識產權啊，同埋嗰個強制技術轉移嘅問題啊。咁但係偏偏咧就係唔提咧呢個叫做係嗰個補貼問題，即係補貼嘅問題就係呢個國企係即係以本商人嘅問題啦。咁呢個其實即係而家就係最大問題啦。咁其實之前都放啲風出嚟啦，其實就一個包括 Bloomberg 啦嗰啲講啦，即係其實就話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個驗證機制，係嘛？嗱，老共就唔會講驗證機制嘅。如果講驗證機制，即係我係喺度守緊行為啦，係咪？即係我喺度要俾你驗啦，咁呢個好冇面噶嘛，大佬啊！咁所以咧喺老共嚟講咧，佢新華社嘅講法咧個稿就係叫實施機制。咁呢個實施機制咧，其實就算係關於咧而家達成咗協議嗰個大爆買咧，12000億六年嘅大爆買咧，其實咧都有個驗證機制喺度。嗰個驗證機制係點樣做咧？就係話啦，即係如果你嗰個貿易差係多嘅話咧，咁我就會跟翻比例去收你关税吓，咁样样，咁所以年年咧都要咁样 adjustable 嘅，其实就系、是。而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关于而家唔提嗰样嘢啦，我谂即系而家话可能会加时啦，即系60日加时啦，老共就嗌杀90日，而家就其实可能咧系俾60日佢，而我谂最后尾咧可能去到最后尾可能得30日嘅啫，其实系。咁如果加时讲嘅就系嗰个补贴嘅问题啦，其实就系、是。咁补贴嘅问题呢个关乎国企嘅生死存亡之秋、哦。係嘛？尤其係即係其實講真咧，就算你唔去補貼嘅話咧，你如果你真係開放市場咧，咁即係開放即係好多行業嘅即係一個公平競爭嘅話，你啲國企都捱唔掂，其實好多都。 不過老實講咧、即係其實而家喺國內嘅民企，其實同國企都冇分別嘅。喺政治上我講緊，係咪？即係唔係？如果你話純經濟上，梗係有分別啦。國企同民企係咪？即係如果你搞得撈得掂嘅民企嘅話，你就喺國際上面有競爭能力。 嗯。 OK， 老共就唔需要真金白銀咁，即係幫你打本，甚至乎係補貼你。OK， 不過咧，你都係我老共嘅人嚟嘅，所以咧，你就要幫我去即係竊取人哋其他國家嘅機密，好似華為咁，係嘛？中興咁搞法。好啦，如果你係真係好唔掂嘅國企。咁啊，所以咧就唯有即系勉为其难去顶咧。即系之前我睇过一篇即系经济行嘅文章，佢就咁讲，佢话老共咧喺呢个问题上面咧都系烫手山芋嚟。 嗯， 佢最担心嘅问题系乜嘢咧？就系、是、第一，如果我真系接轨咗呢啲去嘅时候，我最大嘅困局就系咧，喂，咁嗰啲工人点搞？真系有 social unrest 噶咯，系嘛？你又冇其他嘢，因为嗰班即系中年嘅即系工人，基本上系冇。轉工的能力噶啦，已經。即係我聽完之後，經濟行嘅分析就係話咧，佢呢一個基本上係一個即係佢都想喐佢，因為佢發覺佢係冇喺國際上係冇競爭能力噶嘛。但係你就變成我國家好大嘅財政嘅負擔。但係個問題，佢從來就喺呢個問題上 幫你割獨樓咯，大佬真係其實 係。係啊，即係美國佬梗係幫咗佢定害咗佢 咧？如果 嗱，我覺得咧，如果佢咁咧，就害咗佢嘅，因為點解咧？就真係遍地開花啦，未必係壞事嚟噶。我喺呢個問題上面， 好似大大， 因為佢令到佢本來諗住嘅保護主義，其實係諗住養住班人，等佢哋有工做啊嘛。係咪？但係佢又冇，佢知道佢冇生產能力嘅，佢知道佢嗰啲嘢根本就冇競爭能力嘅，即係咁貼水落去，即係蝕嘅嗰啲嘢嚇。即係唔需要講，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嗰啲工廠咧，老共都係感覺到咧，就係燙手山芋。死啦！呢鑊嘢，大佬年年係咁攞財政嚟貼，你又搞唔掂，甚至乎有啲係例如煤炭啊嗰啲咁樣咧，係對個環境嘅污染係好嚴重啊！知道，喂，我炒曬啲工人，喂， 得啊，執埋個企業，唉，冇眼屎乾淨白啊，大佬最多入口嘅啫，係咪？人哋出邊嗰啲仲平過你啦，競爭力好。 唔係，我覺得就而家 咁，但係個包仔去邊度做嘢咧？咁啊大鑊啦！ 其實而家即係最大嘅問題咧， 你點樣補翻啲錢俾佢咧？ 即係你而家講呢樣嘢啦，就當然係嗰個失業率一定係好大危機啦。如果傾得掂嘅話，傾得掂係好，唔係但係就係短期內。嘅問題啦，但係長遠嚟講，其實對中國係好嘅，因為你嗰啲人咧，即係你嗰啲技術工人咧，其實起碼就係話，喂喺國際上面有競爭能力先至可以生存到。咁而家最大嘅問題咧，我覺得咧，其實中美之間咧，其實有啲合理，有啲唔合理。我哋覺得合理嗰啲嘢咧，就應該其實去做結構性改革啊，又偷又搶啊嗰啲問題啊，同埋即係嗰啲問題係應該搞嘅，即係你法治應該搞，但係唔應該搞咧，譬如咧好大鑊一樣嘢咧嚟緊咧，就係、嗰個匯率問題啦。 嗯， 你话就话叫大陆唔好操控汇率，但系而家你叫人哋做一个强劲保证咧，唔好急跌啦，呢、這个又系一个操控行为嚟嘅。 即系美国佬叫佢唔好 系啊，即系你冇老音，即系之前喺度讲啊嘛，就话得到呢个习近平嘅强劲承诺，咁你强劲承诺乜鸠咧？你系强劲承诺佢唔好跌啊嘛，你惊佢跌完之后咧，咁然之后咧，咁 唔系，所以呢个都系双刃剑嚟嘅。嗱、啊，你喐佢呢啲 ，OK 吓、啊。 飛機又冇補貼啦，咁我唔補咯。嗱，咁第一佢面對嘅問題就係大量炒啲工人唔知點樣賠錢啦，即係引起社會騷亂啦，跟住包啲搞維權啦。呢個係嗱，呢個美國佬嘅角度，呢個係你嘅問題。我唔撚理你。你自己搞掂佢。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跟住你嗰啲嘢，咁你咪急跌咯，人民幣個匯率咪貶值咯。 嗯， 係咪？ 其實係噶， 因為嗰啲貨品，如果佢唔執笠都好，都冇人買噶啦，出口咁鬼貴。咁你減低咗嗰、外匯嘅收入嘅時候，即係啲人唔會透過買人民幣嚟兑換自己嘅美金噶嘛？咁嗰陣時候咪急跌咯。 嗯， 所以呢個係雙刃劍嚟嘅，對佢嚟講，喂嗱，你叫佢唔好保護又係死，你叫佢保護又死。不過係邊個死先，邊個死後嘅一個問題，即係理性咁講啊。 嚇嚇，係最大問題咧，就係其實嗱，啱啱見到個數據啦。嗱，就係話原來一月咧，即係上一個月咧，嗰個出口咧係增長咗9%。咁啊，增長9%，你冇理由會跌啦，你匯率係嘛？即係我哋好自然會咁睇啊，你創匯喎係嘛？但原來呢啲咁樣嘅出口增長咧，好多係 capital expenditure， 唔係即係好多係 capital good 嚟嘅，即係嗰啲廠啊要即係要大遷徙嘅時候，原來佢要將好多機器咁樣賣翻出去，以一個 trading 嘅形式咧就出咗去，咁咧呢啲係唔會翻嚟嘅，好大鑊啊！你而家你嗰個叫做生產鏈啊，係大遷移嘅問題啊，咁所以嚟緊呢一年咧，第一就係嗰個失業問題就好嚴重，第二嘅問題咧就係其實嗰、那個而家我哋見到人民幣啊。嗰、那個匯率已經頂唔順啦，因為而家甚至乎咧財政部咧開到口話研究咧，將嗰個國債同呢一個人民幣掛鈎 其實早掛咗噶啦，揸出嚟公開。 即係你而家你想印錢啊嘛，你想狂印錢啊嘛，咁你而家狂印錢嘅話，嗱你大佬你大陸你內部都搞唔掂，你而家你最先一定會搞，一定會爆雷喺咩地方咧？係你嘅一帶一路嗰度，你一帶一路係靠後屘楊志偉屌你靠你自己大喺度大殺幣喎，你而家殺咩幣啊大佬？系嘛？点解突然间土耳其会屌鬼啊？会话你呢个新疆即系集中营？喂，好地地点解挨咗咁耐，而家先至嚟讲咧？见到你财力已经见底啊嘛，大佬啊，系嘛？喂，点解而家马尔代夫今个礼拜又喺度嘈你咧？又话即系会再同你倾过咧？系嘛？即系你以前争你太多钱咧？呢啲咁嘅一带一路国家系陆续有嚟啊！连呢一个咩吉尔吉斯啊，上个月啊，又喺度即系有好多人喺度即系搞骚乱啊，又上街示威啊嘛。 呢单未算最大单，最大单关香港事嘅。 香港嘅单嘢咧就系而家，喂呢啲系上年就是、习近平啊，佢话即系佢即系周围出去外交，佢沟掂咗呢一个阿联酋，佢沟完阿联酋之后，人哋送埋匹马俾佢，以为好威。係嘛？即係以為搞掂咗佢。咁而家最近啦，就有一單嘢咧，就係話啦，即係呢一個Fatwire 爆出嚟嘅，就係話原來喺呢個北吉布提港嘅裏邊咧，即係吉布提港咧，原來佢嗰個港口經營權咧，一早已經賣咗俾呢一個呢個阿聯酋。但係點不知咧，而家咧人哋阿聯酋嗰間即係國際杜拜呢一間公司咧，就告鳩你香港一間公司，嗰間咧就係叫做係即係嗰個叫咩啊？總之香港嘅一間公司啦，就話你可你嗰啲無端端喺度搞港口啊，大佬。而杜拜本身係有 家經人權嘅，你咁樣搶 Q 咗人哋，而家先嚟出聲，咪就係、是、因為見到你而家你已經底子薄弱，係時候屌鳩你啦嘛。 咪其實佢、啊、就算我哋撇開政治，即、就、係、是、對佢個起護嚟，即、就、係、是、討論咧，佢係面對一個樽頸嘅問題，老公。 全世界封殺佢咯， 全世界封殺、啊。 一方面，你因為而家。你喺度即係吹嘘自己嘅經濟實力嘅時候咧，全世界怕得你。因為我嗰對好多嘅鬼佬嚟講啦，西方人嚟講咧，佢真係信咗拿破崙嗰句説話。你記唔記得拿破崙 啊？我知道，當年傳說嚟嘅其實。 傳說啦，你當佢。但係嗰句名言咧，好多人都引述嘅就話：你當佢呢個瞓咗覺嘅獅子啊， 嗯， 佢醒咗嘅時候咧，我用。粗俗啲嘅講法 咧，佢嗰陣時講 就好撚麻煩嘅。 Shake the world 嘛， 其實而家西方世界咧係建基於呢一句嘅説話咧，我簡單總結啫嚇，梗唔係可以咁樣概括啦。簡單總結咧，佢就有一個咁嘅觀感。 嗯， 所以咧對佢嚟講，原本習近平咧嗰、那個諗法咧就好簡單嘅啫。 嗯， 我已經唔可以再單單咧喺再做世界工廠啦。 嗯， 我唔可以靠即係你用嘅你嘅字眼就係襟屌難做，係嘛？嗰啲嘢靠人工平。嚟搞啦！我要開始去轉型啦。第一，我要擴大，即係自己，因為我哋已經有13億人啊嘛。咁啊，內需應該好強勁啊嘛，係、 嗯、 嘛？我唔需要就係靠外國噶嘛。而跟住咧，我出口嘅嘢咧，因為我已經相對好多東南亞開始發展嘅國家，包括越南啊、柬埔寨等等嗰啲咧，其實我唔夠佢哋平噶啦。 嗯。 OK，that's why 咧，我要搞2025嘅計劃，就係、是、我要提升我個產業啊。嗱，我哋撇開政治嗰樣嘢，冷靜客觀咁分析佢成個套路係點樣？好啦，再配合即係一帶一路。喂，老實講，佢、有傻嘅喎，諗住喂第一即係又出錢又出力係嘛？跟住咧就其實係揾你班友仔笨。喺、政治上我都溝掂你哋， 係、 嘛？經濟上我好似變相有少少援助咁樣，幫你搞基建嚇，開拓即係條舊線。 菲律賓咪就係咁咯， 嗰啲咁樣嘅做法。即係佢本來咧嘅如意算盤就係咁，但係好明顯咧，西方世界咧其實睇通你個套路， 睇通你套路啊！而且你又戇鳩啊嘛，你又講呢一個四個自信，跟住又底線思維，全部都係政治掛帥嘅。 唔係，同埋你太過、你喺國際上面嘅唔好嗱，我而家由純經濟咧跳翻去講政治、其實你係一個好樣衰嘅流民國家嚟嘅， 係啊，根本就係、 喂，第一你點樣對人哋新疆人？你点样对人哋西藏人？你点样对住喺国内嘅意见分子？喂，呢啲咁样嘅喺西方人嘅角度嚟讲咧，就系、是、对你系深恶痛绝。简单嚟讲就系、是，喂，讲到你班友仔，即系好似未开发、未文明嘅人咁。 就算而家临时同你 friend 嗰啲发展中国家啦， 都系提钱份上， 都系因为见利忘义啊嘛。其实系 再撇除呢啲嘢，你中国其实系喺啲喺。澳紐美加呢啲地方嗰度，你進行滲透，試圖影響當地嘅政治運作，喂，人哋阿掠曬噶嘛？ 唔係，同埋最慘就係你經常係幫嗰啲咁嘅獨裁政權。嗱，你自己獨裁一件事，屌你冇，你唔好真係輸出獨裁啊嘛，大哥。 唔係互聯網技術咪就係咯，而家 好明顯啦，你嗰個 5G， 喂，你自己搞人民監控，嗱，我唔好話你啱嚇，就好啦。喂，你好似以前咁啊，輸出革命喎。喂，你去帮紧独裁政权去搞啲，唔系你自己样衰，人哋觉得你，即系人哋本来想帮你讲两句好说话，喂，自由贸易啊，大家即系大家有机会发展，今日你，听日我，大哥，喂，次次都系你发达，你次都系你做一哥嘅咩？喂，都好难讲啊，即系你做埋啲咁嘅嘢啊，喂，所以当日无论你点讲都好，老共入内边咧有啲嘅开明派咧。就話你隨住嗰個經濟改革咧，你一定要喺政治改革嗰度係接軌咁。所謂嘅政治改革唔係你中國傳統封建文化或者專制獨裁嗰套嘢啊，而係你要吸納咗西方嘅人民精神、法治啊、人權啊，喂嗰啲咁嘅嘢啊嘛。你咁樣去對付啲少數民族，雖然我喂大佬。我又唔係同我哋同種，又唔係同族，或者我哋根本對佢冇乜感情，我睇都好難睇啦，係嘛？你玩嗰啲咁嘅集中營，係嘛？你又霸人哋嗰啲地方翻嚟，難聽啲講就係康熙啊嘛，係嘛？嗰陣時候搞噶嘛， 係啊。 喂，好心啦，你真係要統一，你真係要有大國夢， 你對那些弱過你的人、少數的人好少少。Otherwise， 今次咁，你喺個中美貿易戰裏邊，係咁俾人哋喺度騙，喂，好多人真係好開心㗎。 嗯， 見到咁嘅環境。 嗯，而家大多數國家亦都睇到好開心，因為咧你嗰個生產鏈咧係咁樣移出嚟咧。 最近有一次我唔記得邊個國家啦，好似馬來西亞好似，就話佢話嗰個減半啊嘛，記唔記得？ 係啊，我知啊，即係嗰個 起高鐵， 起嗰個東海岸鐵路。 嗰個 contract 啊嘛，減翻半啊嘛，阿趙。我睇完之后我笑碌地啊！ 系减价一半都唔受啊嘛，马蹄尔 唔系咁好笑啊！咁固然系好笑，仲有一个好笑就系、是，屌咁即系之前你 mark 咗一倍， 系 啊，屌！ 诶，所以点解而家啊呢一、這个马尔代夫政府个新任政府咪同你讲所有嘢再经过咯？因为你以前就系、是、你贿赂阿明，即系阿明总统，咁其实你呢啲好多啦，即、就、系、是、有民主选举嗰啲人咧，嗰啲国家咧，一定系透过一个咧改选咧同你翻盘嘅， 所以有时候即係你呢隻睡醒咗嘅狮子呢，唔係跟国际接轨同埋人嘅游戏。 佢自我中心又唔識代入人哋嘅利益去考量㗎嘛。 亦都唔識得最重要，唔單止係利益嘅问题添。利益固然係重要嘅，即係人哋嗰套背后嗰套价值。喂，大家讲数嘅时候大家同声同气。同声同气嘅意思就係我同你咁上下嘅。OK? 係 OK 㗎喎。喂，但係当我发觉，喂屌你好似。即係好似當年耶穌咁嗰啲異邦人咁嘅，嚇、土著咁大哥，完全都唔係文明嘅。我喂咁我點同你傾偈咧，大哥？我一日只有得揼柒你嘅啫，係嘛？即係好似嗰時候英國佬咁，講唔掂數咪打你咯，大佬！即係船堅炮利咯，打響你大門，你一巴刮醒你咯。佢唯有係咁嘅啫噃。喂，而家好少少㗎啦 ，Donald Trump， 因為佢自己身有屎啊，所以佢而家掌握住呢個形勢都係危險。因为他知道 Donald Trump 自己在国内呢是很大的危机。他还有他一定要deal。即是逼到个deal呢跟自己的选民交到一个选举都来紧。你是焗住这样的。但是就跟着回个问题了。就是你在个经济上我只是讲经济就是没有一个彻底的改革。呢、這個危機所在就喺呢度。 而家經濟問題咧，而家嗰個談判嘅走向咧，我好驚人民幣，因為人民幣你而家你面嗰陣咧，你同人哋有強勁承諾，底嗰陣咧你係頂唔順，你攞個國債嚟印啦，其實最後咩結果咧，一定係有一個超級通脹，而同時間 咧， 如果你嗰個匯率係咁樣行嘅話咧，好可能人民幣咧就會搞雙軌制，係嘛？面嘅一套即係有一個官價，跟住黑市嘅另一個價，咁所以咧你最後尾咧。而另外你一定有超級通脹啦，同埋有大量嘅失業，所以今年係好 Q 大鑊，大陸嗰個經濟係咁啊，所以點解即係 Donald Trump 成日都話習近平好想丟，其實丟完你都救唔到，其實好我即係驚係驚呢樣嘢。好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再見，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